前的日子都远去，我也将有我的妻，我也会给她感想，给她讲痛着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 这是一首来自于老狼最经典的成名作《同桌的你》。同桌是陪伴我们走完学生时代最重要的人，你一定有很多想对同桌说的话。一首《同桌的你》包含了太多的话语，这首歌呢是青春最好的表达，曲调悠扬，搭配上温柔的声线，听着就会让人想着翩翩起舞。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对青春爱情的懵懂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两首歌分别是陈百强的《偏偏喜欢你》，以及伊能静《流浪的小孩》。 愁水挥不去苦闷，散不去，为何我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。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？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？明白到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前行当中。我是肖辉，每天我们30分钟听经典的时间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时间当中，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你所钟爱的那一款。我们继续来听歌吧。今天陪伴各位的30分钟听歌时间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，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，来走进由肖辉给你带来的音乐导航。那么在节目之余呢，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。同样在节目之余，大家想要找到肖辉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来关注肖辉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 SYMM0321， 给我留言，我会看到。明天再见吧。